习近平却仍能亲切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小名。 陪同习近平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他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婆姨，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张卫鹏，你还没有变。正与小伙伴们热情寒暄的习近平一扭头看到了张卫鹏，便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张卫鹏的肩上，有力的大手上传递的深情让张卫鹏感受到近平的心跟咱们还是那样亲。握着张卫鹏的手，习近平向彭丽媛介绍，这是梁玉明的挑担哩。挑担是陕北方言，在陕北称连襟为挑担。习近平转向石春阳说，随娃还有几个不认识，介绍一下。石春阳连忙把身边的人向习近平挨个介绍。当介绍到巩宝雄时，习近平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石春阳说，这是慧燕的儿子。习近平亲切地说，你爸可是个老实人。 人们簇拥着习近平，一路走一路拉话。到了村委会大门口，更多的人拥了上来，激动地围在习近平身边，一步也不肯挪开。 石春阳急了，亲人回来了，快迎进家，让站在大门外算啥呀？大家这才让出一条路。不少当年曾在一起劳动生活的乡亲，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并亲切地叫出了他们的名字。甘民，赤脚医生，爱学习，看的书也多。争气儿，家里都好吗？张，你有肚子莫嘴嘴。 亲切的小名儿脱口而出，亲切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68岁的巩正富小名叫开火，习近平笑着对他说，你当年劲儿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大家听了欢笑一片。巩正富患有眼疾，一只眼睛已失明。习近平关切地问，你年轻时眼睛就不好，现在咋成这样了吗？这事儿他还记在心上，记得这么清楚，巩正富闻言直抹热泪。当年的老支书梁玉明来晚了，好不容易挤到跟前，习近平边叫着王栓，便与他热情地握手寒暄。梁玉明高兴地说，你先忙着，我给咱们回家准备饭去，一会儿到家里吃饭。 习近平和小伙伴们拉着家常，收入靠什么？平时吃些什么？老人好吗？孩子们都在做什么？日子过得怎样？能吃上大米吗？常有肉吃吗？习近平问得非常亲切细致。小伙伴们告诉习近平，现在光景过好了，平时吃的是白馍白面，大米和肉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习近平听了露出舒心的微笑，满意地说，那就好，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就放心了。 立春后的阳光暖融融地洒在人们身上，远处的山上冰雪正在消融。 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习近平深情地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几句话 说得大家心里暖暖的。85岁的梁友昌一个劲儿地拍手，脸上挂着泪珠。看着梁友昌，习近平动情地对在场的年轻人和孩子们说：老梁是这儿的长辈了，老梁的儿子都有了孙子，咱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和梁家河村结下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你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曾与我一起生活战斗，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心皆学问。习近平接着说，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事的工作。我相信这里的明天会更好，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成为为人民做有益事情的好人才。 情真意切的话语如春风阵阵拂过乡亲们的心田，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这已是他第二次回来。乡亲们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回来是在1993年。 1993年9月27号，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时隔18年第一次回到了梁家河村。当时他挨家挨户看望了乡亲们，并和大家约定，下次回来一定带着婆姨。他叮嘱大家，山上要治理，沟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既要解决肚子吃饱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他还特意为每家每户送了一个电子时钟，让孩子们上学用，希望孩子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那天中午吃的是羊肉，习近平吃了两大碗，说离开梁家河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羊肉。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次回梁家河时的情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敦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习近平牵挂着梁家河的每一位乡亲，1993年回来，他给乡亲们带了茶叶等礼物，2015年春节前这次回来，他又自己出钱给乡亲们采办了米、面、油、肉、春联、年画等年货，家家都有，并送上祝福，全村父老乡亲羊年大吉，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 陕北高原是给了我一个信念，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回家了，习近平带着彭丽媛去看他在梁家河的家。 村民张清远家是习近平当年到梁家河的第一个住处。在这里，习近平等六位知青一直住到张清远和刘金莲有了孩子后才搬出去。眼前的小院儿干净整洁，围墙全部用插片石垒成，院子一侧放着一个大石碾子，窑洞门口挂着金黄的玉米棒和红辣椒串子。一跨进院门，64岁的刘金莲激动地迎上来说：“还认得我不？” 习近平风趣地说：“太平家婆姨嘛，那年你们两口子新婚，我们几个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嘞。”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说：“你答你妈住这间，你们住在那个边上的窑洞。”“ 对呀，这么多年你都磨忘。”“ 那怎能忘呢？”一线三孔窑洞最右边的是插队知青当年的住处。走进窑洞，看到窑掌里放红薯的窑，习近平说：“这个当年没有啊。”窑掌是陕北方言，是窑洞里最里面的墙。炕上放着一排铺盖，墙上用报纸糊着墙围子，挂着一盏马灯。数了数被子，习近平说：“不是5块，是6块，当时住我们6个。谁挨着谁，他记得非常清楚。雷平生抢了炕头，褥子被烤黄了。”习近平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时，张清远还与他开玩笑：“近平，你咋不把家里的带回来？”2015年，习近平再回梁家河，没想到张清远已去世，习近平很难过，问：“是得啥病走的？” 刘金莲说：“哮喘病，肺气肿。” 习近平叹了口气说：“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走进刘金莲住的窑洞，掀起饭桌上的笼布，白生生的馒头和金黄的油馍馍格外诱人。习近平一眼就认出了这种用软黄米面炸成的圆圈型油馍馍，说：“好，这是年茶饭吗？”又问：“现在生活好了吧？”“ 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习近平握着刘金莲的手，叮嘱她要保重身体，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刘金莲家隔壁是张卫庞家，习近平他们刚来插队时住在刘金莲家，吃饭在张卫庞家。走进张卫庞家的院子，习近平说：“随娃，你还记得吧？你答那会儿经常到这边来给我们做饭，再后来就是成儿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最好吃的就是黄元帅旧酸菜。”黄元帅在陕北方言里是指玉米团子。习近平指着院子里的石磨说：“这个还在。那时我经常来这里磨面。” 吕侯生家与刘金莲家隔着一条小河沟，相距不远。这里是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第二个住处，大家一起往那里走去。 吕侯生迎了上来，习近平笑着说：“侯生，你这衣服还挺洋气呀。”旁边的张卫庞笑着插话：“侯生是老板嘛。”吕侯生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回了句：“三轮车老板。”风趣的话语，欢快的场面，习近平开怀大笑。他指着吕侯生对彭丽媛说：“侯生当年才12、13岁，是我的小跟班。”在场的人都笑起来。 习近平问吕侯生，你哥呢？吕侯生说，在你后边嘞。习近平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吕侯生的哥哥吕立斌，叫着他的小名，话语里饱含关切。卫生，你那会儿当了几年兵，现在做啥嘞？有几个娃？吕立斌说，你来了第二年我就当兵走了，我有四个娃娃，现在连孙子都抱上了。谈笑间已到了吕侯生家院子里，看到吕侯生家人丁兴旺，习近平说，侯生，你们是个大家庭。他又转头给彭丽媛介绍，最边上的这孔土窑就是我住过的窑洞，我和侯生年纪相仿，常住在一起，他从小就会做饭，我主动向他学习，他还经常给我做饭呢。那时候没油，侯生办法多，倒上几个杏仁在锅里一炒一擦，就有了一点油花，再倒进土豆南瓜，还挺香的。 习近平和吕侯生并肩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回忆他们一起吃饭共同劳动的场景。习近平紧紧握住吕侯生的手，关切地询问他带着一只行动是否方便，家里生活怎么样。 吕侯生说，平地走路还行，就是干不了重活，现在开三轮车了。从当年住过的窑洞出来，吕侯生对习近平说，累了吧，回窑里喝点水。习近平说，水就不喝了，到你的新窑看看生活怎么样。吕侯生家的窑洞装修一新，宽敞明亮，习近平高兴地说，你生活还可以呀。看着墙上的照片，习近平一一询问吕侯生家人的近况。告别了吕侯生一家人，习近平一行继续向村里走去，途中路过的窑洞，习近平都能准确说出当年居住的是哪一家。他指着两孔破旧不堪的窑洞说，这地方还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张志明的窑，他那几年搬到县城里去了。又指着上面的一个院子说，这个院子是隋娃家的吧？石春阳说，是。在新修的老年活动中心前，虽然房子已经变了样，但是习近平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里以前是铁锁家。他指着老年活动中心对面的窑洞对彭丽媛说，那边是薛达家，大名叫薛玉斌，当过兵打过仗。习近平问，薛玉成薛玉斌哪儿去了？乡亲们说，薛玉成已去世，薛玉斌现在住在延安八一敬老院，虽说已87岁，但身体健康。习近平点点头说，薛玉斌常给我们讲他在部队上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儿。 顺着小河转了个弯，到了习近平住过5年多的知青院。院子里六孔窑洞，是1970年生产队专门给知青修建的。修好后，习近平就住到了这里，直到1975年离开。 站在知青院前，习近平指着前面的一个地方说，那边是印堂家的地方，我们常端上碗到他家窑畔上吃饭。走进知青院，习近平把每一孔窑洞都看了一遍。在当年住过的窑洞里，他指着窗户下面说，那时候这里摆着一张绿色的长条桌，那边还有个架子，我们装行李用的皮箱就放在上面。 第六孔窑洞是当年生产队的磨坊，一台旧磨面机静静地立在那里。文安驿镇党委书记刘小勇说，这台磨面机就是拿上面当年奖励您的偏斗三轮换的。 习近平纠正说，是三轮摩托车，那个不实用，这个实用啊。